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落到4000起以下，亦都没有新增加的死亡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加3775起病例，其中156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维持在 1.09。 贾兰洪山第二座祖屋出现7起肺结核病例，卫生部将为所有的居民、商家、摊主和雇员进行免费的肺结核检测。卫生部说，患者都是今年2月到3月之间确诊，来自同一座祖屋的不同单位，而且彼此之间没有接触。不过经过基因分析之后确认，这些病例有关联，其中两个人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。另外卫生部说，截至前日我国没有发现任何猴痘确诊病例，有鉴于多个欧美国家近期相继通报猴痘确诊病例和怀疑好似病例，卫生部已经提醒所有的医疗人员保持警惕。当局亦都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并且建议旅客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。伦理公厕保洁推动小组试点计划正式展开，未来三个月入面，小组志愿者将会通过加强个别店业者和公众的清洁意识，来提升公共厕所的卫生水平，并且借这样将计划推广到全岛更多区域，包括小贩中心。七月歌台时隔两年回来了，但是行内人士透露，资金和场地等方面都面对挑战，台数可能只会恢复到疫情前的3-4成。澳大利亚政治变天，反对党工党在大选中力压现任总统莫里森领导的执政联盟，党魁阿尔巴尼斯将出任新一任总理。阿尔巴尼斯发表胜算讲话的时候誓言，要比国家变得更团结，以及将澳洲发展成为可以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。美国和韩国同意扩大双边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，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出动美军战略武器来压制朝鲜。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昨日同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之后，发表联合声明强调，同朝鲜对话的大门依然打开。另外，拜登在联合记者会上透露，白宫曾经向中国同朝鲜提出愿意提供冠病疫苗，但是都没有获得回应。针对会不会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，拜登表示，这些取决于对方是否真诚和认真。新闻报告完了。